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都是很高兴再一次的在网上和大家一同来到去敬拜。今天的崇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你说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那么出奇的？因为呢，为什么是特别呢？因为其实过往半年的时间，当在这个的是崇拜当中去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都是对着一部的手机。但今天是有一些的不同，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实体的敬拜，但是有一队的侍奉团队是跟我一起，在当中是大家彼此的配合。在这个的 Five Side Room 里面，我们都有大概七八个人。那个感觉是会完全不同的。如果神是许可的话，我们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是可以实行这个的实体，再加上是网上是即时的敬拜，可以配合到弟兄姊妹的需要。其实最近这是十几日的时间，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西岸，包括是加州这个田纳西州，这个俄勒冈州和这个的华盛顿州，那个的山火的失控，对当地那个的生态是产生了很重大那个的转变，而由山火所产生那些的浓烟，也都对当地美国的居民，也都包括加拿大我们整个的大温哥华的空气质素，都有严重的影响。不少身体上有病患的人，包括那些是譬如心脏病、肺病、哮喘、或者是呼吸道敏感那些的是人士，他们都有那个的健康的威胁。但都感恩，其实是这两天都是好翻很多。今朝当我回教会的时候，更加见到太阳，好好天。在图片的右手边，图片的右手边呢，你会发觉呢那个是烟雾，其实是笼罩住大温的天空的。你在右手边的时候看到蒙查查，完全是见不到阳光。而左手边就是平日的日子啦，当然是。前几日那个的空气污染指数更加是一度是排到是全世界的榜首。你都不信，想不到我们温哥华都会是变成这样。我的女儿她是在三藩市那里工作的。这一幅的图片呢，是她大概十多日前呢她是拍出来的。你看见三藩市整个的天空都是是被那些好像是橙色的雾霾所笼罩住，阳光太阳是完全是遮盖晒。阳光是我们在地球上面存活的基本的要素来的。我不说你都知道的了，植物的光合作用是产生那个的氧气，令到大气层那个的氧气是丰足，而光亦都是可以是产生那个的葡萄糖啦，或者是那个的能量，是动植物成长必须的一些的元素来。又或者如果你是缺乏那个的是维他命 D 的时候，你可以晒多些太阳，攝取陽光，那個維他命 D 呢又會多翻。不單止是這樣，陽光是對人的心情也都產生很大的作用。溫哥華人人都知道呢是一個是風景宜人，是非常適合居住一個地方，因為它的氣溫是很適宜，也都是降雪量差不多是全個的加拿大当中差不多是最少的了。但是 最不好的就是说呢，冬天是经常落雨，缺少阳光，以致很容易就是产生我们叫做是 SAD， 即是说呢，那个叫做是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或者中文叫做是季节性的情绪失调，是一种冬季的抑郁来的。就是说当踏入冬天的时候，或者是踏入秋天尾的时候，至到冬天一段长的时间，就会是日短就夜长，整个的或者是秋天冬天我们都少了阳光，因为这样的缘故，变成人呢就有那种的叫做 SAD 那种的情况出现。因此呢，是这样的缘故，影响我们的情绪，引致是抑郁，甚至乎就是说呢，是更加的我们每一天那个的心情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阳光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话这么快，其实下个礼拜呢就叫进入秋天的了，我们。那么进入秋天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又要经历日短夜长的日子。今天我们是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至到十八节，讲题就是如光照耀世界，即是说基督徒就应该好像阳光一样照耀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或者在这个世代当中，正如圣经所形容，是一个歪曲拨谋的世代。究竟在一个这样的世代当中，我们又怎样可以为主发光呢？在十四章的，是，对不起，在第二章的十四至十八节，那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其实在十五章的下半节，就是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段的经文其实有两方面是神透过保罗要我们去学习的。第一就是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这里是讲着做人的一种的态度，就是说不要经常发怨言。凡所行的，很简单，就是所有的凡字，就是 all things， 所有。你说有哪一个不会发怨言的呢？有没有啊？我相信真的很难。我们怨天气啦，我们怨政府啦，我们怨工作多嘢做啦，我们怨交通挤塞啦，我们又怨教会嗰啲唔够爱心啦，啲人啊怨个天咧成日都落雨啦，我哋又怨个老婆咧煮饭煮餸煮得唔好食啦。总之，如果你用张纸将你嗰啲怨愤嘅嘢写落去，成张纸都唔够写。所以你话系人都会埋怨噶啦 ，It's not a big deal， 唔系咁大件事啫。有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有一天就是入到去百货公司的里面，某大百货公司，入到去的时候，突然间百货公司一位的行政人员呢，就将一朵的鲜花是插在她那个的是胸前，那个襟那里，那件衫那里，并且是即刻将一张500元的现金礼券是送给这位的女士。你问咦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什么事？原来呢，就是说当这位的女士她入到这个百货公司，是想在入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原来就刚刚是这间百货公司成立以来第100万个顾客，100万个，很值得纪念。所以呢，这间的百货公司呢就有这个特别的仪式。之后个记者就问这位的女士，今日其实你来这间百货公司那个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或者是賣啲咩咧？啊，咁啊，你估下呢一位嘅女士咧，佢點樣回答咧？一位嘅女士佢話：我今日其實嚟係想去顧客服務部去投訴嘅。嗱，我相信咧，其實呢間百貨公司都好尷尬，因為原來佢啊第100名嘅顧客入到嚟，原來係去投訴。雖然人人都會埋怨，但不可以因為人人都這樣做，所以我們就跟著做，我們不需要改，不可以，因為其實當你埋怨的時候，你就不能夠榮耀神，不能夠去為主發光。埋怨、投訴、發怨言，其實是代表什麼呢？就是說代表我們很多時候是不知不覺之間，我們是對神的安排我們不滿意，我們不順服，更加埋怨是會令到我們失去見證。所以保羅他在哥林多前書十章十至十一節他怎樣說呢？他說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原来咧，保罗就系话佢用翻就系话，曾经昔日嘅以色列人，佢哋系出埃及进入迦南之前喺旷野，佢哋被神严厉惩戒嘅历史，用呢一个嘅历史警戒哥林多人唔可以发怨言。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你看回那個聖經，講到他們在路上遭遇一些危險的時候又發怨言，沒得喝的時候又發怨言，沒東西吃的時候又發怨言，有東西吃但是不好吃的時候又發怨言，又不滿意摩西做領袖，所有的很多的怨言在摩西五經都記載，在民數記和在出埃及記至少總共出現八次發怨言的說話。埋怨其實不單止是神所不喜悅的，更加會破壞整個的群體，例如教會那個的和睦的生活、容易引起那個的爭論，損害彼此之間的同心。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失败，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一切。这两个什么字呢？这两个字就是埋怨。埋怨两个字，圣经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即是说无论哪一件事，不论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不埋怨。当然啦，通常我们在顺境当中怎会埋怨呢？我们不会埋怨的，顺境当中我们感谢神，哈利路亚。但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发出怨言，我们渗到树叶都落埋。很多时候在不在意当中，或者不合乎自己心意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都会发怨言。但是主教导我们，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为主来到去发光，我们不能够去见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当你跟一些未信的朋友如果去吃饭的时候，为了表达你的信仰，你是基督徒嘛，你就提议，不如我们一起来到是借饭。那你微信的朋友说 OK， 没问题，那就一起借饭啦。那之后呢，祈完祷之后，那些送菜就上来了。那你就开始来到去品尝那些的送菜。但是吃吃下，你可能就嫌那些鱼呢又不够鲜味，你又嫌那些鸡呢又没什么鸡味。又嫌那些送菜又没什么镬气， 又嫌啲飯咧又硬。嗱，若果當你未信嘅朋友聽到你埋怨之後，佢究竟兩樣當中佢信邊一樣咧？啊，兩樣就係咩話咧？你祈禱嘅時候，你係話啊感謝天父賜你食物啦。另外一方面，有食物嘅時候，你又嫌佢賜你食物唔好味嘅。所以當你係越埋怨嘅時候，你作為基督徒嗰個嘅光就會越嚟越少，越嚟越熄滅。少發怨言，唔發怨言，呢一個肯定係為主發光嘅機會。經文點講咧？跟住點講咧？喺十五節嘅上半節就係話，使你們無可指責，誠實無偽，在這歪曲撥謀的世代中作神無瑕疵的兒女。嗱，無可指責並唔係話完全係冇過失，唔係咁嘅意思。那係話你唔會俾人有毀謗你或者係控告你嗰個嘅話柄。大家記唔記得喺但以理書記載到，就係話咧當時嘅馬代波斯朝廷上邊好多人都想係揾但以理嗰啲嘅錯失或者做錯事嘅把柄，但係揾極都揾唔到。聖經話佢真係冇任何嘅事情係讓人嚟到捉到佢嗰個嘅錯失有任何嘅話柄，而誠實無偽。誠實無偽新譯本就係話純真無邪。原文嗰個意思就係話純一冇雜質嗰個嘅意思，就係信徒喺生活行為上要表現出冇雜質嗰一種嘅美德。我哋喺團契而家正係推行緊呢一個門徒訓練課程，喺當中我哋去認識、去追求基督在世嘅時候嗰種冇雜質、嗰種誠實無偽嘅一種內在嘅品格。好多時候，我哋喺外表上面會表達我哋嘅信仰，呢一樣嘢係好嘅，喺外表上面有表達。例如你可能即係見過係好多嘅車咧，喺車尾裏邊咧貼上即係呢條魚嗰個嘅記號。啊，佢貼上呢條魚咧就唔係話俾你聽佢係賣魚，啊唔係咁嘅意思。但係話咧呢條魚其實就係話咧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係我哋嘅救主。啊，呢一個咧係一個信仰嘅宣言嚟嘅呢條魚。啊，就係早期基督徒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互相辨别那个身份的一个暗号。但是你贴出这条鱼，又或者你贴上其他圣经的金句，非常好，宣告你自己的信仰。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宣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内涵那個的品格的時候，可能是會適得其反。有一個人他揸著一輛車，去到一個的紅綠燈前面，他停在那裡，前面也是有一輛車，即是他是第二輛。這個人內心是等這個的紅燈，是轉這個的綠燈，但是當他是等一陣間，嗰個嘅燈由紅燈轉綠燈嘅時候，咁但係前邊嗰架車，佢見到嗰個司機耷低頭，啊唔知佢做乜，啊後邊就望到佢耷低頭，可能係即係睇緊呢一個手機，可能又係或者係text 緊其他人，或者係做其他嘢，唔知佢做乜，咁啊但係已經綠燈啦。所以後面這個人呢就響安來到去撥他，即希望他知道之後呢，即走過這個綠燈。 但撥完之後沒有反應，這個人仍然是耷低頭，望都沒有望上來。那麼這個人就開了車窗，那麼大聲叫綠燈了，要走了。那但前面這輛車的人仍然是動都不動，仍然就是耷低頭。那這個人就是說後面這個車這個司機這位的男性就非常的生氣，哇大聲喊了，甚至乎呢鬧添了，走了喔，綠燈好耐了喔，但仍然是沒有行動。咁到差不多呢一個嘅綠燈係轉紅轉返黃燈嘅時候，好快轉咗黃燈之後，可能兩三秒就紅燈。喺嗰個轉嗰個嘅黃燈嘅時候，佢突然間即係前面呢一架車踩油一聲，就衝咗呢一個嘅係差唔多係變紅燈噶啦。啊，衝去之後咧，後邊呢個人睇住冇辦法，佢冇時間俾佢再行呢個紅綠燈，又要重新等另外一次，因為咧可能係好耐嘅一次。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人咧喺個窗外面大聲喺度鬧，啊又手指啊腳趾都俾埋睇啊，咁啊跟住咧又拍嗰個嘅太盤啦，又成好嬲啊，大聲鬧。居然突然間有一個嘅警察喺後邊就行埋佢度，唔該你起身，將你兩個手舉高，慢慢行出嚟。这个人听了之后没办法，举高双手慢慢走出来，跟着呢两只手就被人锁上这个的手扣，就带了回去警局，在那个的拘留所足足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两个钟头之后，这个的警察出来跟这位的先生说，对不住咁啊，你而家可以走得啦，因為剛才我見到你喺架車嗰度大叫大鬧，又拍嗰個嘅胎盤，我又見到你架車後邊又有Jesus is my law， 又有所謂叫做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嗰個嘅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個警察說，在我的印象之中，基督徒應該是這樣的，所以我認為我很有那個的正確的想法，就是說這輛車是你偷回來的，因為你的行為和你後面那個所說的完全都不對，但是我現在查清楚了，這輛車是屬於你的。就是說呢，我們很明白很多時候我們忘記了，其實我們有外表，但我們沒有那個內涵呢，我們真的我們是失了那個的見證。第二方面就是說，即我們除了剛才所說第一方面那個的態度之外，第二就是在行動上面。行動上面就是說，聖經跟我們說就是怎樣呢？聖經說在這個彎曲撥謀的世代，你們要作神無瑕疵的兒女，然後說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就好像明光照耀。彎曲即是說反常，即是扭曲了的意思，而撥謀就是扭曲到它成為荒謬，完全不合理，就是這樣的意思。是這句的說話，保羅其實在寫這個腓立比書的時候他稱當時的羅馬那個時代是一個歪曲撥謀的世代，是一個不正直是扭曲了的年代。我們很容易都明白當時的羅馬社會是一個腐敗、拜偶像、是暴力行為等等各方面違背神心意的一個的年代。你估下今日 其實我們處身這個的社會裡面，我們是好過昔日的羅馬社會啊，抑或我們還差過他呢？是好過他還是差過他呢？我相信現今我們所處的社會和昔日的保羅所身處的年代，其實可能都相差不遠，都是這麼上下。今天社會的世俗化，人生那種的物質化，經濟慾那個的渴望化，又或者個人主義那種的高舉，引致各種的道德敗壞，無論是性解放，我們那個毒品合法，各地的暴力接踵而來，有美國種族之間的衝突，有香港政府和市民之間的衝突，有中東地方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衝突等等，其實這都是現今社會的實況。所以我們今天也都是身處一個是歪曲撥謀的世代，一個黑暗的世代，有政治的黑暗，社會的黑暗，道德淪亡的黑暗。故此這麼多黑暗的時候，我們有什麼？我們有黑社會，我們有黑錢，我們有黑金，很多的這些的黑東西。在一個這麼黑暗的時代裡面，其實有沒有想過我們基督徒是能夠有那個條件發出更加光輝那種的能量呢？會不會想過現在這個時候是比任何的時候是更加好呢？即是說越黑暗的時候，光所發出來的那個影響力會是更加的有果效呢？真是當一個環境是越黑暗的時候，所發出來的那個光輝就會更加的照亮。十五節的下半節就是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在經文當中那個的明光是特別是指到是星所發出來的那個光輝 Starlight， 星所發出來的光輝。讓我們用少少的時間重溫一下科學家告訴我們聽關於宇宙的光是怎樣。光的速度大家都知道，每秒是300,000公里，或者是186,000里，而地球距離太陽是1,500,000,000公里。換句話來說，光的速度若果是由太陽傳到地球的時候，大約是8分鐘的時間。所以陣間如果外面天氣好，你想出去享受陽光，當太陽照在你身上的時候，即是說那個太陽光其實在8分鐘前就是由太陽呢已經開始是傳遞來到地球，大概8分鐘的時間。而我們所身處這個的銀河系，我們在地球當中這個的銀河系那個的直徑，根據科學家所說，那直徑是需要10萬光年才從一邊去到一邊，在個銀河系裡面10萬光年。說回正話，如果光的每秒就是30公里的時候，每年就可以行到9.6億公里，每年可以行到9.6億公里。咁10萬光年所行嘅、所走嗰個嘅里數係有幾多咧？我計唔到喎，因為計數機都爆棚，計唔到，因為一個天文數字，計都冇得計。而 我講緊只不過係我哋所處呢一個嘅銀河系，整個嘅宇宙當中，天文學家保守嘅估計有千千萬萬個銀河系，所以神所創造呢個嘅宇宙嗰個嘅奧秘係匪夷所思。今日你同埋我，只不過係塵土所造成。你和我是何等的渺小，但是这位的神，他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光，为他来到发出光辉。当讲回这个光的时候，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你和我怎样能够发出光那種的效能呢？答案就是，我們一定要在黑暗的人群當中，我們的光輝才可以發揮出來。我們一定要在黑暗的人群當中，這種的光輝才可以發揮出來。那種的黑暗是被那些的人在當中來到去感受到那種的光。你和我的光輝，若果只不過在基督徒中間是發出來的時候，其實作用不是大，作用不大。例如我們回來教會敬拜神，我們一起唱詩讚美神，我們有透過團契來到是有好的相交生活，這些聚會當然是非常好，是非常重要，彼此發光，你又有光，我又有光，彼此發光當然好啦。但若果基督徒只不過是在教會裡面才可以發光的話，那其實對這個世界是產生不到什麼影響的。如果我只是在教會裡面才可以發光，你和我一定要踏出教会以外，世人才看到那个的光辉。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即是不是放在台的下面，乃是放在灯台上面。有一个盲眼的人，这个盲眼的人呢，他住在一个是落后的村庄里面。这个村庄因為比較原始落後，所以呢其實就沒有那個的路燈去照明。但這個盲人很奇怪，他每一次夜晚出去的時候，他都點著一盞的油燈，每一次出去他都點著這個油燈。村裡面的人都很奇怪，奇怪什麼？就是問他說， 你盲了眼的，你盲眼，就算那個環境幾咁光，你都睇唔到。你點著呢個嘅油燈，有咩作用呢？呢個盲人佢話俾，即係問佢呢個人嚟到去講，佢話我點呢個嘅油燈，唔係俾我自己睇嘅，我點呢個油燈係俾人嚟到去睇到，佢睇到嘅時候咧就唔會撞埋我度。就不會撞親我，亦都可以這個的油燈是照耀其他人。真是基督徒，我們是應該在外面來到發揮出那個的光輝出來，我們不單單是在教會的裡面。但另一方面，你們都可能都要需要知道，就是說呢，是當我們以光的身份去進入那個世界的時候，世界卻是不喜歡我們。聖經說，或者主耶穌他這樣說，他說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可能你公司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時候，他在心裏面或者是 讥笑你啦，又或者係奚落你啦，甚至乎難為你都唔頂。我諗加拿大就少啲嘅，因為光一嚟到嘅時候，就會將嗰個黑暗係暴露出嚟。即係話你嗰個嘅出現，光嘅出現，可能否定咗佢哋嗰個嘅行事為人標準，可能係否定咗佢嗰個嘅以為係正確嘅價值觀，所以佢哋唔中意嘅。正如法利賽人點解咁憎恨耶穌呢？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就係話，主耶穌好多時候都講出佢哋心裏面嗰個嘅實際意念。佢話點解你哋禁食禱告呢？因為你哋禁食禱告係希望得到別人嘅稱讚，讚你係幾咁嘅敬虔。喺請客食飯嘅時候，法利賽人又中意坐喺首位，喺會堂嘅裏邊又中意坐高位，總之就要高人一等，總之就俾人感覺佢係有嗰個嘅超然嘅地位。但主耶穌，我哋用俗語就係話，篤穿咗法利賽人嗰個嘅諗法，真係講出佢哋心裏邊嗰個意念出嚟，所以咁憎恨主耶穌。今日亦都係啊，當我哋話要發光嘅時候，可能都將一啲未信嘅人嗰種嘅幽暗面，可能係照咗出嚟，因而我哋係會有咁嘅機會係被排斥。但我哋千祈唔好氣餒，我哋更加要求主加添俾我哋力量，我哋唔逃避黑暗，我哋繼續喺黑暗當中嚟到為主發光。就正如馬丁路德佢講過一句嘅説話，佢話一個基督徒若果唔能夠成為一座嘅燈塔，亦都要成為一根嘅蠟燭，一根嘅蠟燭，即係話咧要發光，無論你係大光係小光，你總要發光，係照亮呢個黑暗嘅世界。所以喺今日嘅講道當中，保羅教導我哋兩方面為主發光嗰個嘅能力。第一就係首先我哋嘅態度，我哋學習唔好發怨言，唔好埋怨。因為發怨言埋怨是代表不順服神的安排。當別人看到你自己都沒有信心的時候，你都不滿神的安排的時候，又怎能夠為主發光呢？第二方面就是說，我們的行動，我們要有那種的行動，就是將我們那個的信仰來到與人分享。我們要傳福音，有好的行為，以致基督的榮光可以從我們的身上來到發射出去。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十六節他這樣說，他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我們同心祈禱。主耶穌，求你都是教導我們明白你的心意，我們靠著你的恩典能夠在世上來到作光作鹽，更加叫我們不要忘記是神你自己，是你自己親自來到去揀選差派我們在這個的世上來到作光。求主你給我們那個的力量，給我們能力去榮耀你的名，奉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今日的回應詩歌是陶造我生命。